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咱们已经聊了很多这个搞笑的节目了，这一期呢我们来走心一下吧，说一说生活中那些让你突然崩溃的瞬间。 对，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时刻让我们会觉得哎呀熬不住了怎么办，就会觉得生活暗无天日、你经历过这样崩溃的时刻吗？欢迎在这期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哈。 啊，我经历过，最近经历的太多了。 啊，你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了？ 就是不是这个肺炎呀、疫情啊，不能出门嘛，这种事儿。还有就是这个股票大跌啊，最近萱草应该看了热搜吧？ 你买股票吗？ 对，我。 你有买股票基金吗？ 买过，然后反正就是跌的比较惨，最近。 我没有，从来没有炒过股、买过基金，我都是很保守的做银行理财。 啊，定期的那种啊。 对，一般都是三个月啊、半年，最长就一年。不过我现在手里没有钱嘛， 啊、 也没有买了， 全都做了其他投资，房产投资， 房产、车产。 哎，好像跑题了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叫做《加油》，来自林俊杰，只能是互相鼓励了，互相加油。 我们要加油，2020年我们一定可以赢，要相信自己。 对，这个车产、房产都能还啊。 那对，都要还上。 对，股票也能大涨。顺流或逆流，你总得抬起头，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和困惑。 看见未来的人到处跑，昨晚更胜着今天被嘲，莫名其妙，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。 力行力速，他说呢，工作不顺心，父母身体又不好，各种压力积攒到一块儿，一触即发。过年疫情发生，宅在家里和父母吵了一架，那一刻超级崩溃，总觉得活够了。但事后想想呢，活着不就是折腾吗？啥都能过去。我觉得最后的收尾比较好，啥都能过去。 对，哎，我觉得由于这次疫情影响，很多人只能宅在家里，有的人就可能一家五口、七口，对吧？就是宅在一块儿， 天天聚在一块儿， 就是、 挺烦的也。 对，今天你看我看你，就很容易爆发家庭内部矛盾。我昨天还看一新闻说，最近这个离婚率有上涨的趋势，就是各个办离婚的那个部门，就是、对预约都满了。哎呀，可想而知，你说这人在家里是有多不顺心呢？ 天天混在一块儿，就是容易发现彼此的这个问题，然后矛盾小摩擦就会多。 对，平时眼不见心不烦啊，现在不行了，必须你要天天见，那真太烦了。第二首歌来自于赵英博、任敏等人合唱的《昨日清空》。 很好听的一首歌，也是之前非常火的一个动漫的一个主题曲。 看这四个字就感觉很漫画、很漫戏那种感觉。 对对对。 我们那各自要去哪？问题好傻，谁又能回答？ 想念从不说话，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。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，最近他出镜率很高啊。他说2019年年底早就买好了五月天台湾跨年演唱会的门票，结果得知台湾取消大陆游客自由行，这个消息一出，真的是我瞬间崩溃了。 哦， 舞迷啊，看来是。 哎，这个事情我有点发言权，就是先前你知道吧，他也有准备说去台湾看那个五月天演出的，然后结果那段时间正好就是出了这么一个政策，不能去了，我还跟他讲这个消息。 只能抱团去啊。 反正就是很难吧，当时各种那个反正就是挺复杂的啊，然后我说要不你别去了、嗯、然后他还特失望，我后来我就不知道他去没去了，大家可以问一下他、 嗯、应该挺难的我觉得。 豆子怎么会有奶香味？他说疫情来了，向家人描述有多严重，家人却不信，不过后来成了他们跟我描述。哦，都对，我看过那个 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、 嗯、 老人们啊就不太理解。其实就包括最近意大利的疫情也是、啊、很多欧洲人啊美国人都不太在意这件事儿。就是我听说有中国人啊在这个意大利街头免费送口罩给路人，大家连理都不理，就是还是对这个疫情没有那么在意。 对，我觉得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哈，就是你跟家里的亲戚描述有多严重他们不听，就好像中国在跟其他国家描述是有多严重人家国家都不听的、 嗯， 我有的时候就在怀疑， 对对对， 你说他们其他国家那些人这个生死观念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差距吗？他们会不会觉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，死就死了无所谓 我觉得还是个时间问题吧，慢慢的真的身边发生这种事儿之后，就是真的有人感染之后、 嗯、 他们可能就会在意这件事儿了。 就是没有人会意识到是有多严重对吧，他们可能还觉得是一个小感冒小流感一样打个喷嚏就过去了、 嗯、 但其实真的很严重这一次，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要警惕起来，因为只有大家都好了这次疫情才能彻底的过去。 对啊，你说好不容易中国这边已经控制得很稳定了，但是现在输入型的又特别多了， 嗯， 确实是太难了，还要努力。下一首歌来自魏峰的该不该难过。难过可能可以有，难过之后的话还是要这个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的。 嗯， 泪有点甜红着眼，我们唱过几遍说再见又再见，以为够勇敢所以放任时间不留恋，一转眼遥远。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也是一个我们经常留言的老朋友了，他说前几天呢朋友的外公去世了、 嗯、 我想起来那年我接到我妈的电话让我赶紧回家看外婆最后一面，可能就是这种笑容突然凝固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活着。 嗯，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嘛，这种痛苦确实是挺难受的，没法弥补了。 最近真的是觉得哈，2020年最大的心愿不是什么挣钱呀、啊、或者干嘛的、 嗯， 就觉得活着能健康的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。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，真的是身体最重要。 嗯、 泪有点甜，红着眼，我们唱过几遍，说再见又再见。 CV 乔木，这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说呢，买了几箱统一阿萨姆奶茶，好不容易中了个再来一瓶，奈何我不在国内啊。 仅限大陆地区兑换。 这个真的我笑到了。 把瓶子带回来， 你可以寄给我们。你可以寄给我跟莫大人。这样说起来 不够邮费的。 我们的库因为调频中出现了很多次很有纪念意义的物品，你还记得吗？前几期有那种那个陕西的冰峰饮料是吧，冰峰可乐。对， 我去西安的时候专门喝了一次。 嗯，对，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众就是因为听了我们那期节目，然后看到这个饮料的时候 去打卡 会拍个照艾特我们，我说哎，这就是我们你们节目中提到的那个饮料吗？ 对对对，这个三秦套餐嘛。其实我有时候在北京也会点这个套餐，其实北京也可以买得到 啊。对对对，一般那种陕西面食啊，那个叫什么羊肉泡馍啊，那种店里都有。 对，老板来个冰凤， 冰凤，冰凤 肉夹馍。 走着走着迷失了，该不该难过，想着的人模糊了，匆匆那年谁来过，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鹿晗的《勋章》。 嗯， 韦小莹呢，她说2017年呢有一次加班很晚，恰巧下雨了，还没有带伞，在偏僻的一个地方打车呢也打不着，那个时候好想找个男朋友啊，一个人冒着大雨慢慢走了2个小时回出租屋。他说18年后买车了，这种想法再也没有了。也不想找男朋友了。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。 孤洛尘他说呢，做歌的时候努力了好长时间，帮别人找到一个后期小姐姐帮忙，结果呢他还嫌弃对方，感觉自己极为高大，突然间就不想帮他了，删除一切他的联系方式并且屏蔽掉，之后给后期小姐姐道歉，让她不要管这件事了。虽然小姐姐安慰了我，可还是觉得很崩溃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傲的人呢？哦，就是努力的托关系帮你，然后你还看不上我托的这个关系啊。 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？ 请你只对我一个人温柔吧。哎，这个朋友分享的这种小细节我觉得是最戳心的。他说晚上一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碎了，1厘米多的细玻璃碴扎到手指里，家里没有镊子，用针和指甲刀慢慢的把碎片弄了出来，忍着疼没有哭，可是呢弄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忍不住了，越来越难受，委屈就崩溃了，哭了几个小时。但是哭到半夜，哭饿了去煮了面吃，很饱，也没有洗碗就睡觉了。有时候呢崩溃就是那么突然的。他说比如说有时候关不上冰箱的门呐、脚趾头撞到了桌腿呀、临出门找不到想要的东西呀、就突然忍不住掉泪。你觉得小题大做、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。 主要是有的时候吧，积攒了很多负能量之后，突然一个小小的事就可能让你这个临界点到了，然后就爆发出了所有的崩溃情绪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吧，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心里积攒了很多的失望啊，很难过的情绪都一直忍着憋着，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一个细微的小细节让你啊就爆发了。 对啊，就比如说经常看到那个在地铁里或者在大街上，突然两个人因为一点小小的事开始争吵，然后就大打出手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当下的那个导火索，而是他内心里憋了很多其他事儿带来的负情绪，才导致他们做出这样这个不冷静的事儿。 嗯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 不管明天的路有多漫长，我 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勋章。 下一首歌来自马天宇的《坚强》。回忆总是那么的伤，他说呢，准备了很久的证书考试，到最后呢，发现学校报名给报错了，没能参加考试，太可怜了。 哦，给报错了，学校的锅吗？ 不知道。 我觉得这个我也有发言权，我之前分享过嘛，我大学最后那个大四的时候嘛，有一个英语考六级的机会，那是最后一次考六级的机会，但是我就是错过报名时间了，没有报上 啊，这个只能怪自己。 对啊，因为当时会觉得说过了六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，因为有一些人他招聘嘛，就说要求你必须过六级，对吧？如果我没有参加这个考试，我当然就过不了六级啊，所以我当时真的很崩溃。 嗯，对，也是，这不是说你努不努力就行，而是说你没有资格努力了。 对啊，连努力的机会都不给我，真的是。不过我也没考，到现在我就只是英语过了四级，好像还好。因为我不从事那个专业的工作的话，好像对我现在的人生影响，反正对至少是没有，就还比较 庆幸吧。可以毕业就可以了，对 对。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两年的毕业生是有点难了，比我们那个时候毕业更难了。你说今年的应届毕业生， 而且赶上今年这个情况。 嗯，所以祝大家好运吧，尤其是应届毕业生们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。 嗯，别说应届毕业生了，我连自己都很担心。 我也是。我们两个人在这担心人家什么呢，真的是。 哎，先自保再说吧。 对。 翅膀挥动着的光芒，一路走来学会了坚强。 别情公子终于有人说感情了，他说呢，和前任分手的那几天吧，不过好在现在已经走出来了。哎，这次还真的是很少看到有人说感情，哎，都是一些成长路上的事儿啊，工作呀，啊，还有亲情啊方面。我觉得大家成熟了，不只是小情小爱了。 就是因为我们的留言很多都是感情感情，就是随便你提问一个什么样的话题，就算跟感情不着边，也会有很多关于感情的留言分享。 嗯， 很开心看到大家很少谈论感情了，就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活得更加透彻，可能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。 对， 我希望一路上是你让我坚强，每颗感动在通向成功的路上，是你的徽章，一路上陪伴我的目光，是最感动的梦想，把所有失败变之成王，才能收获希望，一路上是你让我坚强，每颗感动向成功的路上，是你的徽章给我力量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是一首老歌，特地选了这首老歌，不过我觉得很有感觉，林志颖的《我不后悔》。 听这个前奏就听出这个很浓郁的时代感。 我当时选歌的时候吧，我看到歌名我就觉得我没听过，但是一听旋律，哦，我听过，就这种感觉。 嗯，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，我想是你爱过我，只是路不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 杰宇他说呢，高三那年艺考前呢，学校组织去巨石山春游放松心情，结果呢这一去竟然染上了湿疹，很严重的那种，整个脸上啊腿上一直流黄水，肿得像馒头一样。看遍了医院，整夜因为太痒而睡不着觉，家人每天都要给我擦药换药，一度都绝望了，整整一年多才好了点。他说而且湿疹还要忌口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吃。天哪，就明明是去放松心情的，结果还染上这个病了，而且人家是艺考生，哎，你说让人怎么办？ 那太影响这个考试了，而且脸上长东西嘛。 人在河流持续漂泊，我不后悔被你 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。天奇贩卖机他说呢，我在想着计划着和他的未来，而他呢却想着怎么跟我分开。 今天小龟同学也要开心哦，他说大概是异地上大学，终于盼到第二天回家，结果呢行李箱的密码忘了，搞死都想不起来，越急越想不起来。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。 然后呢从百度上找方法，打开后呢坐行李箱上大哭，挺崩溃的，因为记性不行。 这个是真的是被自己蠢哭了。挺可爱的小 孩。哎，我特别好奇他在那个百度上找到什么办法了才打开的呢，我很好奇这个。 估计是小偷的办法吗？ 是不是拿什么铁丝那么一戳什么的。 分尽了你别过头，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，我想是你爱过我，只是路不长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特别逗啊，又逗又心酸。他叫做冬子爱吃肉，他说呢刚拿着一袋零食，就在撕包装袋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使劲太大了，结果把零食撒了一地。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画面更让吃货感觉心疼了，凌乱地看着掉在地上的零食，这掉一地的不是零食，而是我吃货的灵魂啊。 啊、哦，这个太让人心痛了。 真的是心痛，就刚买的这个甜筒啪掉在鞋面上，或者这个 对 就是类似的经历还挺多的，刚买的口红折了。 哎呀，这个你一说这个我心颤了一下。你刚才说的分享的那些吃货的我都没有感觉，然后你一说口红，哦，我明白了。 对，只有这样才戳到女人的痛点。 对，哎，那你说男人的痛点是在哪儿？难道是游戏机坏掉了吗？游戏机不小心晒到地上两半了。 有可能，但是游戏机应该不会这么脆弱的。 不摔了，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手柄失灵了，怎么样？ 哎，我真得好好想一想，什么才能戳到男人的痛点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游戏的副本被女朋友删掉了，游戏存档被女朋友删了。 那是故意跟你对着干了，这样的女朋友， 这应该是最痛苦。 是的，我觉得不仅心疼游戏，而且可能你还要丢失一段爱情了。 对对对。 好，没想到我跟莫大人在节目的最后居然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有趣的 搞笑的。对对 对 本来是一个崩溃的节目，没想到听着听着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可能这就是崩溃的本质吧，崩溃之后就会是大喜，总会有心情好转的时候，总会有这个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时候，峰回路转的时候。 哎，都说这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，难道我们讲悲剧的内核是喜剧吗？所以我们讲悲剧的话题讲得如此的欢乐。 哎，其实我突然看到一条特别短但是非常有意思的留言，还想说一个。黄元熙他说呢，在自己的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堵门的朋友，崩溃到哭了。 啊， 太可怜了， 没有人帮你堵着那个门，你来娶新娘子来吧。哇， 直接进来了， 这个可能就是计划有误了，可能没想到这么细致的细节。 好了，今天说了这么多这个 大家的故事吧。我觉得可能欢乐还是大于悲伤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。希望呢大家不管遇到怎样崩溃的事儿，怎样的经历，都能够峰回路转，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它。加油。 对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周五见，拜拜。 真的幸福，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。